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汇编第45集：是非不当，向背怪异。这一节了。只有两句，从这个以下到第56节，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四患之物。四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从政人员。佛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无论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从事哪一种行业，都不免造作恶业。正是如《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即使在今天出家修行的人，还是不免呢造作罪业。我们从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读到的，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全是讲的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菩萨慈悲，特别的为我们提出，每一条业报都是在阿鼻地狱。所以谚语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都是讲的实话。我们出家糊里糊涂出家了，不晓得这种身份，最容易造作罪业。而且受的果报比任何一个行业都严重。事先呢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那么既然出家之后了，遇的缘不殊胜。没有能够正确了解佛法，不知道佛是什么， 佛弟子是什么？啊，究竟要怎样修学才如法？如法是无量功德了。啊，果报也是无比的殊胜的。可是不如理不如法了，那个得罪也很重啊。出家修行人尚且如此，何况世间人，何况从事世间种种行业啊，事法里面的行业行善容易，造恶也容易，无过于从政啊。所以太上在恶报里面首先跟我们讲的是悖逆大恶，那是万恶之根源呐。说完之后啊，这戒主就分别说明，事法里面一切众生呢，很容易造作种种的恶行。这第一段呢，就讲这个四环，啊，这是从政人员。我们虽然没有从政，但是都值得我们做参考，都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他第一节讲是非不当啊，啊，相悖乖矣，这八个字我们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就是说要有能力辨别是非，要有能力辨别邪正，古圣先贤无论是世法佛法的教学，首先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甚至于什么是利，什么是害，啊，如果对于这些没有能力辨别，那就是愚痴到基础了。古人常讲人与禽兽畜生不同的地方，人有智慧能够辨别这些，畜生不能辨别。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啊，这一段注的分量虽然不多，但是很重要。他是君子，奉仁义之干，故礼义之法，则可以审好恶之功，定是非之当。这个几句话尤其重要。在世间读书人，从前读书人不是在求取功名啊，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想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啊，这是我们读书的目的。 圣贤君子是什么个意思？圣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觉悟了，这个人就叫做圣人。明了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就是贤人君子。那么换一句话说，读书就是为了明理，明理就能辨别是非邪正。不一定在做官呢，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明了是非的人，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即使是做乞丐，他也是圣人，他也得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就是乞丐啊，每一天出去辕门托钵啊，出去讨饭呢。他是大圣，他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美满。我们世间人哪里懂得？世间人愚痴，没有智慧，不能辨别是非邪正。所以世间人迷惑，这才迷在名利之中，迷在五欲六尘之中。他所受的，佛经上讲的没错，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苦多乐少啊！忧多喜少啊，这是众生的生活。圣贤君子的生活，他身没有苦乐之受，心没有忧喜之感，那个叫大乐，那叫真乐。我们佛经里面讲极乐，谁能体会到？这些圣贤君子在世间教化众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方式千差万别。在中国，我们过去读书读过武训，那是个乞丐，是个圣人。他以乞丐的身份教化众生，教导世人断恶修善。教导世人呢，要接受圣贤的教诲。所以这几句话里头，君子奉仁义之干，丰是丰富啊。社会能够安定，能够繁荣，众生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里头最关紧要的就是仁义道德。谁来教呢？谁来做示范呢？圣贤人教啊，君子要做榜样、做模范呐。换一句话说，要提倡仁义。故礼义之防。防是防范，唯恐礼义有了差错。所以要求行仁、行义、守礼。佛家讲的持戒，持戒就是守礼。现在的话呢，就守法了。佛在经论上无数次的教导学生，做佛的学生一定要守法，不仅仅要守佛的教戒、教诲。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国家的法令规章、地区的风俗习惯，决定要遵守。若有违背，通通都算是犯戒、破戒。所以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佛菩萨就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经上常讲嘛，天人师范呐，人间天上的表率呀，师是表率呀，范是模范呐。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自己冷静想想，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能不能作为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都像我这样学习，行不行？我们要常常这样的反省检点。才算是一个学佛的学生，佛的弟子。如果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对社会大众有危害，就赶紧把它改正过来。我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就应当努力要去做的。佛教给我们一个根本理念，就是决定不能为自己。佛给我们说，自私自利是众恶的根源。如果为自己想，这就叫凡夫。一切不为自己想，为众生想，为社会想，这个人就是佛菩萨。社会的利益是自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这是佛菩萨。 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那么菩萨弟子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出一个是非之当给人看了，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被大众啊遗忘了，无不是趋向于名利，争名夺利啊，是非颠倒啊，不当就是颠倒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我们今天学佛，如果有人听到了，不为自己，只为别人，你错了，你迷惑颠倒了，说我们迷惑颠倒。什么是正呢？要自私自利。外国人连法律上都制定的隐私权。隐私权就是自私自利啊！以这个为事啊！这个就是是非颠倒啊，是非不当啊！相是去向。是方向，背呀，是背道而驰，这个向背呀也错了啊，但是今天人不知道我们学佛，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什么呢？要向佛道，成佛之道啊！要向着菩萨道啊，这是正确的。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啊，这个才对呀。可是世间人的方向是什么呢？世间人方向现在不是六道轮回，现在是三恶道。所以世间人是违背了佛道菩萨道，他们去向三恶道连人天两道他都违背了太上感应篇教导我们的是人天两道啊！我们每一天读诵，仔细去思维想一想，我们的心行跟太上所讲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我们走的是人道天道；如果相违背，我们走的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在现前这个阶段，印光大师特别为我们提倡 《了凡四训》《感应篇》《暗示全书》，真正是大慈大悲呀！他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为什么不提倡佛法？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佛家的。佛法太深太广了，时间短，不容易理解，不容易契入啊。所以用这三样东西，这三样呢比较浅显的，救急啊，希望大家把这三样东西 做到稳住人天两道的脚跟，不至于下线，然后再学佛。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三本书是学佛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在佛法上无论怎么样用功努力，最后都不能成就。佛法三乘是建立在人乘的基础上，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所以这个依据里头首先给我们念出来是非相悖，我们要留意，决定不能够看清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